成双对，从来喜鹊忘记寻，恭喜先帝一路平安把家还。辛苦打开度日也艰难， 那为何人把柴打，你为何人肯送下山呐、 他为妻儿把柴打，我为 叫兄我。